后人大胆激动真民金银库。 大宋长包船求见阎君呐、 啊！哦，包拯，想那包拯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踏进到此，定有要事。大派 在，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鬼祖们。 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又暗归身世。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人间地阔，顺受道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点火来，安顿闹凶还不完，抗阴曹。 休息闹，金蝉不见是嬉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。 三落功臣都知晓，表达 大人不打三日经， 一副五言品只有两国使臣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安，他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有。

前，不怨他风盆又被震颤，可怜他丈夫马先贤，难可怜他飞上山下阴曹又不念大德 听到

到如今你还口称冤枉，你死该生死簿我有了，你是欠的脸得见 出。俺大判官，你执掌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族将他插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犯罪千回，永世夺得长城。哎呀！ 作孽呀！ 有六鬼，有忠贞之心，封为无定判官。 多谢元君。 时在公堂释怀，主公恼有理有归，与那小借干在大泽乡，为国护法心损伤，才能到大宋朝。 听众朋友，

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